罗马书的第十一讲，罗马书的第四章。嗱，上次我哋已经讲咗亚伯拉罕嘅故事，系嘛？其实未讲完嘅第四章，所以我哋而家要继续讲。嗱，今日就系要同大家讲信心。我本来俾佢嘅题目叫做怎样才是真正嘅信心，但系讲到怎样嘅时候，就系教你哋点样做噶咯，系嘛？咁就变咗行为噶咯。嗱，所以后屘我谂下呢个题目唔系好妥。因为信心绝对不是行为，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我改了它做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世上一共是有四种不同的事情，包括了一切的事。我先讲恶事、okay? 然后先讲善事。恶事是什么？恶事就是所有不荣耀神的事都是恶事。所以恶事是包括所有人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所做的事，无论好坏。正如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说，他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是吧？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做的事都是不荣耀神。你说但是这些都是坏事来的，你说我未做基督徒之前我做很多好事的，你说但是你做好事是不是荣耀神啊？你绝对当时你不是荣耀神，是吗？喂，但是你说我不荣耀神啫，都是、做很多好事啊，为什么要你说是这些恶事？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做好事，你为什么会做好事啊？因为是神先将良知、将良心摆在你的心里面。若果不是，你都不懂做好事，是吗？喂，若果是神将良知、良心摆在你的心里面，而你不去认识这位神，你不去将荣耀归给他，我不理你做什么、你做出来的都不是真正的善事。讲完了坏的恶事，我们不妨讲讲好的恶事。哇！你话乜有好嘅恶事嘅咩？啊，恶事系唔荣耀神，咁你话咁都会好噶？系唔系我哋做噶？系神做，神将我哋做嘅恶事能够变成好事。嗱，一个好典型嘅一个例子就系约瑟嘅故事，记唔记得约瑟啊？佢嘅兄弟系要害佢，系嘛？将佢卖到去埃及，本来仲想杀咗佢添，后屘谂下。嘿，卖咗佢算啦，吓攞翻一笔钱，去到埃及，结果约瑟就成为咗宰相，仲救咗佢一家人添。嗱，喺《创世纪》嘅五十章二十节，约瑟话：从前你们嘅意思是要害我，但神嘅意思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嘅性命，成就今日嘅光景。乜嘢嘅光景啊？就系约瑟能够救咗雅各一家。救了他的弟兄姊妹，本来这件事你怎么看都是坏事来的，现在神将它变成好事，这个就是好的恶事。大家估不估到另外也有一样好的恶事是非常之出名的？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人物，就是耶稣基督，是吗？喂，你怎样看得好，将一个义人、一个无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点都是一件恶事。但是神就将他转翻转头，成为万人能够得救的途径。你话系嘛？所以就变成了好的恶事。仲有、除了恶事之后有善事的噃。我哋先睇坏的善事。你话善事就是荣耀神的事，乜荣耀神都有坏的咩？你话？有啊，你睇下马太福音嘅二十三章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你们这假冒为善嘅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色嘅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嘅骨头和一切嘅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嘅事。本来应该是荣耀神，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出来的事好像荣耀神，其实是做给人看，其实是要将荣耀 归俾自己，所以呢啲系坏嘅善事，系嘛？咁啊，剩翻一样咯，就系、是、好嘅善事系乜嘢咧？啊？嗱，记唔记得我啱啱先讲完罗马书嘅一章至到三章二十节，有冇善事啊？呢个世上有冇义人啊？冇，系嘛？一个都冇，啊？所以我哋唔能够靠自己嘅行为嚟到系救赎自己，冇咁嘅可能。正如罗马书嘅三章十二节，保罗话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系嘛？所以冇啊。罗马书嘅三章二十节亦都话，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啊，冇一个人能够系喺神嘅面前称义，靠自己嘅行为，靠守律法。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的64章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做到最好对神来讲是什么呀？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嗱，我同大家讲过原文希伯来文污秽的衣服不是真是一件衫，而是女人行经的时候用的一块布，所以是沾满了血和污秽，是吧？所以我们做到最好，神看起上来就是好像这块污秽的布。那怎样一个人才能够做好的善事啊？是神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是吧？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你都不能够是靠你自己做到善事出来，我们要靠住圣灵来到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做出荣耀神的事。这个就是唯一的途径，能够是做好的善事。所以罗马书的四章五节，保罗讲了一句很惊人的话。什么惊人的话？神称罪人为义。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成为一个义人，但是神能够称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在这里旧约律法书怎么说的？神说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出埃及记的23章7节。还有呢，在说旧约神叫审判官要定义人有理，要定恶人有罪，申命记的25章1节。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他曾经求神，他说要定恶人有罪，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列王纪上的第8章。有没有见到啊？神是赏罚分明的，但是现在保罗居然说神可以称一个罪人为义人。哇，你说搞什么啊？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啊？啱啱保罗先至话完世上冇一个义人，系嘛？但系神真系能够称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义人，系点样做啊？透过耶稣基督嘅救赎，将我哋嘅罪归俾耶稣基督嘅身上，然后再将耶稣基督嘅义披喺我哋嘅身上，呢、这个先至系唯一嘅途径，一个人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再靠住圣灵能够做出好嘅善事，就系、是、唯一嘅途径。嗱，耶稣基督亦都喺登山宝训嘅百福入边话俾我哋听，除非一个人真系知道自己冇能力做好，冇任何嘅公义喺佢嘅里面，系虚心咁样用哀恸温柔嘅心，饥渴慕义嚟到神嘅面前，呢、这个人系绝对唔能够得救。所以一个人得救被神称为义人，不是我们的工作，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就是头先阿 Winnie 为我们拣选的宣召经文，是吧？提摩太后书的1章9节告诉我们听，我们被神救赎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在罗马书的第4章，保罗俾咗我哋亚伯拉罕嘅例子，而家佢又俾我哋有大卫嘅例子。喺罗马书嘅4章6至8节， 是讲到大卫和别士巴行了奸淫之后，他就写了一首忏悔诗，在说诗篇的32篇1至2节。其实马丁路德叫诗篇的32篇和其他有好几篇的诗篇，例如第6篇、38篇、51篇、102篇、130和143篇，做什么？保罗的诗篇。原来诗篇里面有很多经文和保罗的教导都是很吻合。大卫在诗篇的32篇1至2节亦都讲了两句很惊人的话，就是好像保罗所讲的一样。第一句惊人的话，他说耶和华不算我为有罪。第二句呢，他说耶和华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你想想一个人的罪怎能够被神算为无罪，怎能够是赦免我们的过犯，遮盖我们的罪啊？唯一的途径的答案就是在《士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不单止是派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赎罪，以祂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亦都是将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得救的途径。所以得救绝对不能够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吗？我这里是举出了有4点，为什么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行为？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弥补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能够自己救自己。第二点呢，我们的义都是不完美的。第三呢，我们不要废掉神的恩。第四呢，我们不要夺取了神的荣耀。我们先看第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弥补自己的罪？你说我以前未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说我是罪人啫。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现在变了好人，我做好事。喂，就算你能够做好事，你能不能够弥补你以前所犯的罪？你不能够，是吗？你看看哈该先知怎么说，他是哈该书2章12节，他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然后祭司就说不算为圣，是吗？这个衣襟是掂过圣洁的物件，然后再去掂这些饼、酒、汤和油，能不能够令到这些食物变成圣洁？不能够。你现在今时今日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做好人，不能够弥补你以前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是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弥补自己的罪，不能够是自救。第二呢，我们的义都是不完美的。我曾经讲过，神是圣洁的，祂要我们圣洁，是吗？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的1章16节。其实彼得是引用紧利未记的20章26节。经文说，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圣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靠自己是能够成为圣洁。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祭物，来到是替我们赎罪，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做得到。但是另外有一件事呢，这一位神是无限的圣洁，他是完美，所以他不能够接受不完美的祭，明不明白？他不能够接受不完美的祭，因为他自己是完美。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在树十字架上，他是呼叫出来，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何离弃我？为什么啊？因为当耶稣基督揽晒我们的罪上身的时候，这位无限圣洁的神甚至不能够正面去望他自己的独生子。这个就是神是有几圣洁，他不能够是与罪有任何的瓜葛，所以他只能够接受完美的献祭， 这个祭就只能够是出于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完美，他能够是守晒神一切的律例典章，而我们自己的义呢不是完美，是吧？我上次讲话，就算亚伯拉罕圣经说是信心之父，他都有他的弱点，他都有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是靠自己，因为我们的义不是完美。第三呢，我们不可以废掉神的恩。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我们说我自己能够做好人，我能够自己救赎自己，你在做什么啊？保罗说你是废掉神的恩，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更加重要的，保罗说如果你这样做，耶稣基督就死得徒然了，死得冤枉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废掉神的恩。还有最后一点呢，不要夺走神的荣耀。救赎是神的荣耀，是吗？神要救赎人类，将荣耀是归给自己。以赛亚书的48章11节，神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赐给假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忌邪的神，是妒忌的神，他绝对不会跟任何人分享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千祈不要说我们可以救赎自己，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夺走了神的荣耀。其实一个人得救是白白地被神称为一个义人。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至到九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信心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如果信心不是行为的话，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只不过是伸出来的手，来到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到接受神给我们的礼物。在属于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或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伸开我们的手来到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只不过是对神的回应，因为神提供了我们救赎的方法，救赎的礼物，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去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不要以为你相信是因为你自己是做得好，你不要以为是应得的应有的回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渠道，你怎样是能够是接受神的恩典，就是凭着信心。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得救是哪个的功劳？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那就问题来了，若果一个人得救是白白地得救，只需要凭着信心来到接受，那就很多人都会说自己相信的了。但是不是个个说自己相信的人都是真心相信。在属于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说，我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见到去到末世，耶稣基督会同好多自认是相信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哇，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先至今天有这一篇道，就是讲什么啊？什么先至是真正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不是说无根无据的。真正的信心不是说很渺茫，你都不知道信什么。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有人问他，喂，你信什么啊？ 你的信心是维系在什么的上高啊？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答不出的。今天我们就要讲，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其实是有根有基，我们是扎根在哪里啊？有四点。第一点就是我们接受福音。第二点呢，是转回归向神。第三点呢，是同化真理或者是认同真理。第四点呢，是有恒久盼望的信心。我们先看第一点，接受福音。福音是什么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三节有话给我们听，福音是什么？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去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前后书的时候，仲有一大半人是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这里说我当然就是保罗。所以我们见到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第三天复活，是吗？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很重要。为什么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人啊？因为他相信自己好像已经死了的身体，仍然是能够生出以撒的话，神就实验了他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话，神亦都会实现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使到我们将来死了的身体亦都一样会复活。所以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第一点，我们是要接受福音。第二点呢，我们是要转回归向神。这个就是认罪悔改。悔改这个字英文 repent， 什么意思啊？是180度的转回。你本来是离弃神，是向一个方向走了，你现在是转回头，转回归向神。一个转回归向神的人，是愿意将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是愿意用他的生命来相信神，是愿意完全地投入信靠这一位神。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五节说，信靠是什么？就是好像一只迷途的羊，愿意是转回归向，回去牧羊人那里。我们的好牧羊人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吗？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九节亦都说，信靠就是离开偶像归向神的人，就是信靠神的人。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很多偶像，是吗？但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很多人仍然的生命当中都是很多偶像。任何事能够是引你离开神的，或者你用更多的时候在这些东西的身上，这一切都变成了你的偶像。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九节，在第一次的大公会在耶路撒冷举行，雅各讲什么啊？他说，不要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不要为难他们，什么意思啊？不要在他们的身上加上任何的行为，任何的条件成为基督徒，就是要守犹太人的律例典章，要行国礼，是吗？最重要的是要他们转回归向神。这个就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同化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有人是会知道福音，甚至相信福音，但是未必得救。有人甚至会愿意转回归向神，但是亦都未必是能够得救。你是要认同真理。我本来是想叫他行出真理，但是我又想到一行出就怎样啊？又变咗行为啦，是吗？ 所以是认同，所以是同化，你是被神的话语同化了。当你认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这个才是第三点。在约翰福音的8章31节，为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里有没有见到是常常遵守啊？一个人怎能够常常遵守啊？就是你认同了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同化了之后，每日流露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常常遵守我的道。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7节，保罗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有没有见到是凭着信心行事为人，是吗？凭着信心来到行事为人，就是同化了神的真理，认同了神的话语，就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在书马太福音的7章21节，我们刚才读过，为什么耶稣基督去到末世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你看埋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我们同化了神的话语，认同了真理之后，我们就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就是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呢，是恒久的盼望。希伯来书的11章1节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都未见过天堂，是吗？我们相信有一日我们会去到天堂。我们都未见过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但我们相信有一日我们会去到天堂，我们会有无瑕疵、无罪性、不会病、不会死的身体。我们是盼望这些，我们知道我们是会得到这一切。真正的信心不是一时间的事，而是怎样？而是将我们的今生、将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是交给神。这个是一个永远的承诺。有人可能相信福音，他甚至是可能他有暂时的转回归向神，他甚至是愿意活出他的信心，但是当他的生命当中出现了有些困难，当他的生命当中出现了有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怎样？就会离弃神，就会放弃。所以我们是需要恒久的盼望。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13章讲撒种的比喻，有4种不同的泥土，有一种是什么？荆棘的土壤，记不记得？这个种子最初在个地里面甚至有发芽，生得好地地，但后来因为有荆棘挤逼住，所以是不能够结出果子，就是代表一个人在生命里面本来好地地的，但是因为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困境的时候，就离弃了神，以致是不能够得救。在罗马书的5章4至5节，保罗说，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一个有盼望的信心是不会落空的信心。所以我们是要注意我们的信心是维系在树这4样东西的身上。第一是什么？接受福音。第二是转回归向。第三是认同真理。第四是恒久忍耐。除了这些是我们信心维系住在这些东西的身上，我们也很需要来到去测试一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会是怎样的？是绝望中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怎样的？是坚固不疑惑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呢，是荣耀神的信心。我们先看第一点，在绝望中的信心。保罗在罗马书的4章18节 话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国之父。有没有见到啊？他是在无可指望的情形之下，他仍然相信。在说亚伯拉罕的例子，在人的眼光来看，人的角度来看，真的没有指望的了。亚伯拉罕99岁，撒拉90岁，是吧？我上次都讲过，你都未见过有90岁的女人会生仔，是吧？根本在人的眼里面是毫无指望，他两个的生殖机能已经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绝望中的信心。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在罗马书的4:19，话亚伯拉罕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身肉已经断绝。想到这个字是原文希腊文的 katanoel 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想到，但是这个字的文法是怎样啊？永远的文法，即是说事情来讲不会好转的。亚伯拉罕相信已经是完全绝望的了，但他仍然都是相信。信心和盼望有什么分别？盼望是你希望一件事会得发生，你是盼望。信心呢，刚才希伯来书的11:1是未见之事的实底，你相信这件事一定是会发生。亚伯拉罕就是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一定是会发生，就算他的身体是如同已死，当他相信的时候，神就实现了他的应许。我们都是一样，一个罪人要怎样才能够真正接受神啊？就是知道靠自己没有可能的了，自己好像死人一个，你没有事可以做到能够是满足神的要求，你只能够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绝望中的信心。还有第二点呢，除了这个真正的信心是绝望中的信心，第二点，这个信心是一个坚固的信心。罗马书的4:19，说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罗马书的4:20，说他心里坚固。你有没有见到这里是用了两节的经文来讲同一样的东西？一个是由负面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软弱。软弱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没有力量，意味着是有怀疑，是会有犹豫。但是经文说亚伯拉罕不软弱，他不怀疑不犹豫，他的信心是坚强的，是坚定。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当神是应许他会生以撒，他几多岁啊？他是75岁。经过了25年，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先至是生到以撒出来。你想想这个信心是要有几坚定。还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亦都是不怀疑的信心。罗马书的4:20，说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疑惑这个字原文希腊文是 krino 这个字。krino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能够分别，能够辨别，是能够判断，就是 krino。 diakrino 就是说不能够分别，不能够判断，一个人就会怀疑了。当你不能够判断分别，你就会怀疑，而通常是在两者之间，你不知道怎样取舍，这样好啊，还是另外那样。例如信神好呢，还是靠我自己好呢？这个就变成了怀疑。我们其实我们的信心都很需要好像亚伯拉罕那样。诗篇的57:7告诉我们听，诗人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好值得我们来到是学习。有人就会问了，哇，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么强，是25年，很多人祷告了2-3个月就会怎样？放弃了，是吧？喂，再好一点的祷告了2-3年 都放棄啦，好多人係嘛？阿伯拉罕咧，25年如一日、哦。有人話：哇，佢點能夠有保持咁強嘅信心啊？其實個答案喺羅馬書嘅4:17，話伯拉罕相信嘅係一位點樣嘅神啊？是能够使死人复活，是能够使无变为有的神。你有没有见到这里其实是有两点，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有两个的特点。第一，他是创造的神，若果是没有的，他能够是使无变为有。第二点呢，他是复兴的神，若果是已经失去的，他可以是使死人复活，已经失去的他能够是使到你是能够是再一次是得到。所以我们这位神就是创造的神，是复兴的神，所以阿伯拉罕才有这么大的决心来到是相信。他怎样相信神是复兴的神啊？他相信神会令到他好像死了、已经没有生育机能的身体是能够复活。他为什么是相信这位能够使无变为有的神啊？就是能够是赐给他有以撒。所以有没有见到啊？不单止是复兴的神，亦都是创造的神。所以我们都要是相信这一位复兴的神，创造的神。他怎样复兴我们啊？我们现在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哇，每年都好像多一件问题的，身体上高，年纪大了，是吧？越来越差。但他能够令到我们的身体复兴复活。他怎样是使无变为有啊？将来我们天上有各样的赏赐，我们连见都未见过，想都未想过，但是神就是那一位复兴，神就是那一位创造的神。有人可能又会问，哇，这样才叫得救的信心啊？哪个能够做得到啊？哪个能够有好像阿伯拉罕这样的信心啊？不过大家不要忘记，我上次跟大家讲过，阿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完美的？不是完美的。他的信心有很多的瑕疵的，有很多的软弱。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16章，他走去想借夏甲的土来到是为自己计后香灯，是吗？然后去到创世纪的17章，神就再一次来到提醒他，不好啊，我已经为你是预定了你是会有一个仔，这个仔是以撒，你不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啊。在创世纪的17:19，阿伯拉罕听了之后，他怎样回应啊？阿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么？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有没有见到啊？阿伯拉罕的信心都是有怀疑，有不坚定的时候。那你说为什么圣经又说他的信心不怀疑，说他的信心坚定啊？所有的信心，就算最好的信心，都会有怀疑，都会有不信，都会有难以取舍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到最后你是作出决定，你愿意相信这位神，你愿意相信他给你的应许。最后你若果真是这样，神就算你为一个义人，甚至是称赞你的信心，就好像阿伯拉罕一样。阿伯拉罕的例子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这位信心之父，原来的信心都是有瑕疵，都是有软弱。当我们有软弱，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想起阿伯拉罕能够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雅各书的1:2-4，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的信心很多时会遇见有很多的试验，甚至试探，很多的挑战，但是当我们胜过这些试验的时候，就会是变成完备，毫无缺欠。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讲了两点了，怎样来到是监察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的绝望， 吓，唔系靠自己能够做得到，系咪真系坚定？虽然有时都系会怀疑，但我哋最后系咪愿意去相信？仲有第三点咧，系荣耀神嘅信心。罗马书嘅四章二十节，亚伯拉罕将荣耀归给神。当神俾你一个应许，你相信嘅时候，你就能够将荣耀归俾神。但是相反地，若果神给你一个应许，你不信的话，你能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你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是吗？我相信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和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四节都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无论求什么，只要有信心，就必定得到。这里不是教我们有求必应，是吗？我们是要照住神的旨意来到祈求，但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好像亚伯拉罕这样，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神是会祝福，神是会使到我们的祷告是会实现、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就会好像约翰一书的五章十节所说，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当神有的应许你不信的话，你即是说神在树讲紧大话。神是真理之神，他是绝对不可以是讲大话。所以第三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信心是要相信，以致是将荣耀是归给神。嗱，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说，亚伯拉罕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所以就算为他的义。有没有看到啊？他相信，他真正相信神，就称他为一个义人。嗱，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功劳能够相信。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相信只不过是伸出来的手，是接受这一份的礼物。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有洗礼，不是因为你有回教会，甚至是做了很多好事。不够是因为你相信这位神，靠住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能够与神和好，你是能够是藉住神的应许是得到永生，你是透过信心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听，记载亚伯拉罕的事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记载。另外就想起了另外一节的经文，在诗篇里面是很相似，诗篇的七十八篇五至到八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道，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顽梗叛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有没有见到啊？所有发生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都是为了后人。有关以色列人的事是有关他们的子孙，他们再要讲给他们的子孙听。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的事亦都是告诉我们听。在罗马书的十五章四节，或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圣经里面一切的话语都是给我们来到借镜，都是给我们的警告，给我们的教训。罗马书的四章其实最重要的经文可以讲得在第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这两节的经文。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其实这里是有个首尾的结构，一头一尾都是讲什么？是讲称义。如果大家留心的话，在中间的部分呢，四章二十五节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交给人来到处死，然后他复活，是吗？在到四章二十四节亦都讲到，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 我哋就会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所以呢度有一个首尾嘅结构，最中心嘅地方系乜嘢啊？耶稣基督嘅死而复活，系嘛？呢、这个就系福音嘅信息，我哋要相信。我上一次同大家讲，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嘅应许，俾佢以撒，神就令到佢好似已经死咗嘅身体嚟到复活。当我哋亦都系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一样系能够使到我哋将来死咗嘅身体能够系复活。嗱，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耶稣被交俾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来到是处死，然后呢他的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我上次亦都解释过为什么他的复活是使到我们称义，原因就是神使到他复活，就是证明神已经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致我们可以去到神的面前被他称为一个义人。所以呢两节嘅经文系好重要。嗱，我哋系亚伯拉罕嘅子孙，我哋嘅信心其实同亚伯拉罕系好相似。记唔记得有三点啊？第一，我哋都系因信称义嘅，我哋都系蒙恩得救嘅人，就系好似亚伯拉罕，唔系因为我哋做咗乜嘢嘢。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哋又系，呢个系第一点相似嘅地方。第二点相似嘅地方呢，我哋都未见过我哋嘅应许被实验，系嘛？仲有第三点呢，我哋嘅信心都系有好多嘅瑕疵，所以我哋同亚伯拉罕嘅信心真系好相似。嗱，喺最结束嘅时候，我想同大家系讲一个比喻。呢、这个比喻系一个老牧师叫做 James Boyce 系佢讲，佢话对好多人嚟讲，信心系乜嘢啊？就是好像一条绳翘埋一卷这样放在你的身边那里，然后希望去到你就快死的时候，将这条绳扔上去的天上高，然后就爬上去的天堂那里。他说很多人来讲他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在哪里啊？这条绳不是由你抛上去的，是吧？这条绳是由上高掉下来的。还有一样东西呢，是你自己抛上去，你抛上去的话，这条绳维系在哪里啊？如果不是绑住啲嘢嘅话，这条绳会跌返落嚟嘅。我哋基督徒嘅信心维系喺乜嘢嘅上高啊？就是我头先同大家所讲嘅嗰四点。我哋嘅信心系有根有基。我哋嘅信心系扎根喺哪度啊？我哋首先接受福音，系嘛？第二点，我哋系转回归向神。第三点呢，我们是同化真理。第四点呢，是要有一个恒久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我们也都是可以测试一下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绝望中的信心，是吧？是不是真的无可指望当中我们接受神，还是我们还认为自己有任何事可以做使到自己得救？我们应该是无可指望的信心。第二点呢，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坚固不疑惑，但是虽然是这样的，仍然是有疑惑和、不信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样取舍的时候。但是就是好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他的信心有时是有瑕疵，但是去到最后他仍然是愿意相信。这一个就是我所讲坚固的信心。還有最後一點呢，是榮耀神的信心。當我們相信的時候，就會將榮耀歸給神。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還有一些的介紹。羅馬書雖然我未講完，去到羅馬書的第四章尾，其實是想告一個段落，因為羅馬書是很長。我很快可能下個禮拜或者再下個禮拜就會開始講路德記。路德記從路德記我們見到神的掌權，神的看顧。講完了路德記，我們是會講撒母耳記。這個也是原因為什麼我跟大家說我們今年的口號是什麼話？主啊，我在這裡請說仆人敬聽，是吧？希望我們都能夠學習撒母耳，成為一個蒙神喜悅的人，然後我們才會再回來羅馬書，去到年尾的时候再讲埋五至到八章， 罗马书一共十六章的经文，去到今年年尾才能够讲到第八章。OK，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四章，给我们见到有亚伯拉罕和大卫的例子。我们见到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的信心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瑕疵的。尤其是大卫还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当他们是相信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被你称为义人。愿意我们都是一样，愿意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有根有基的耶上高，是接受福音，是转回归向神，是同化真理，以致这个真理是能够是在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而最后这个亦都是恒久盼望忍耐的信心。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单止自己是成为你的儿女，都能够是将这个好消息，将福音是传开去，将你教导我们的话语亦都是教导他们。就是你刚才见到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给我们，而我们亦都是需要将这一切是传开去，以致是能够将荣耀重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